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50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25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8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蚊，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83.44，跌0.6毫。阿里巴巴110蚊，升0.5。美团208蚊，跌0.4。港交所436蚊，跌19蚊。港交所系436.4，跌19蚊。盈富基金23.68，跌2.4。比亚迪股份219.8，跌21.8。汇控55.6，升9.5。友邦保险80.85元，跌3.4。京东集团266蚊，跌8.8，系跌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4，英镑10.426。瑞士法郎8.371，澳元5.463，加元6.107，新西兰元5.115，欧元8.679，每百日元兑港元6.7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7点，升547点，港金报16,68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美元，卖出1,7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咧，较早前近住管道入口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东隧出口。咁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管道入口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东隧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万善楼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挤塞，东行的车龙排到接近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近住八大街行车隧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中上环一带的交通现在大繁忙，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提提大家，现在花墟都有特别交通安排的，直至到年初一的早上8点，花墟到元艺街、元普街和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的太子道西之路仍然封闭。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就在窝打路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靖屋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津桥，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而家近住大棠路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锦田公路近下高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的梦想其实是成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 咁、哦、可以做演戏啊，咁样，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学紧做。 我都想成为一个有能力去帮助其他人。 系有一啲培训，我系好想好想、例如演戏啊、唱歌啊，即系可以接触到，始终系一啲专业人士嘅培训。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资源有限。 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方恒之带简爱嚟林氏集团参加竞标会，简爱听到两个女员工私下议论方恒之，就冲过去想同佢哋理论。好在方恒之见到就即刻拦住佢。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胡子蓝乐团全新作品 Panty Machine， 佢嘅 MV 系由 MV 著名导演新保托人担任制作，透过乘搭电梯开启另外一个宇宙嘅故事。同平常嘅 MV 不一样，可以睇到生动搞笑嘅胡子蓝乐团，展现出除咗歌艺之外，原来乐团嘅幽默感亦都相当丰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蓝乐团 Panty Machin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胡子蓝乐团 Panty Machin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来啊！呢、這个虎年就来啦， 就快啦，下星期啦。 讲到好似今晚就系咁，其实下个礼拜先系。 都近啊，个感觉好近，因为今日星期五咧，即 系 好似 系嘅。 放完礼拜六日，咁然后翻一日工啦，跟住 嗰日都唔系叫翻工噶啦， 即系叫做都收炉嗰啲日子啦。咁然后你礼拜二三四咁就已经系红日。 即系虽然可能你未必会周围去，即系叫做出街去嗰啲团拜啊嗰啲就难啲啦。可能大家都会想避免，因为好似我咁即今年係所有親戚取消曬所有嘅拜年。 我都係啊，大家都以往係你以往拜到初幾嘅有冇啊？ 通常因为呢我嗰啲係可以横跨十日咁样摆。 咁开心嘅 咩？好夸张㗎，係啊。 因为多亲戚嗰啲。 都多嘅、哦、即係爹哋媽咪两边都多。咁所以呢有时即係就会团拜就会好啲啦。 分係囉。 係啦，一次过啦。咁如果唔係团拜嘅话呢，逐家逐家去呢係可以玩到初十咁样㗎。咁、哦、但係今年就冇啦，因为今 年。咁你鍾意定唔鍾意咁样拆开？ 我会嗱，即我用一个好市侩嗱，呢个系我小朋友嗰阵时嘅谂法，我用翻当时嘅谂法啊吓，唔系用而家嘅谂法啊吓。当时小朋友嘅谂法就梗系团拜啦，即系团拜就系你第一就系热闹，你好多人，亦都有好多好相近年纪嘅小朋友都会喺度，咁、然后你哋就可以一齐玩啊嘛，咁你就唔使去应付啲大人啊点啊考试考成点啊咁嗰啲啦，咁然后你谂下团拜就系你花嘅时间都系咁多。但系你就即系收足利是嘅、哦， 啊，计嗰条利是收 系啦，你唔使逐个 location 去，然后逐个 location 嘅利是咁样收。嗱，呢个系我小朋友嗰阵时嘅谂法嚟噶吓，咁、所以我自己喺细个嘅时候， 钱悭翻啦，你谂下计条数系咪先？ 系啦，系喜欢团拜多啲嘅，咁、但系亦都即系近呢两年疫情嘅关系，其实呢个画面都我谂冇出现过两三年咯。 嗯， 系啦，即系可能呢几年系真系好 close 嘅，最近嗰一啲嘅屋企人先会可能出嚟食个饭，或者可能拜个年，咁可能再远房少少嘅亲戚就少咗见面嘅呢几年系会 系咯，同埋真系，所以嗱，今日讲一讲我哋今日嗰、那个点歌啊， 系 点歌对象啊。就是佢犀利啊，搞好多嘢出嚟嘅呢个牛年。 牛年啊，哇！佢真系牛年真系牛啊，勤力啊， 好嘢！ 嗰种勤力系你呢年真系多事发生到一个好夸张嘅地步啊。 系啊，咁啊，所以就交俾大家谂下。 系啦、啊，点啲咩歌咁样啦？咁啊，转头六点钟我哋都会讲一讲低我哋嘅一啲点唱嘅部分嘅。咁啊，翻嚟头先呢个话题先。 咁、跟住系啦啊。 你讲到呢一个关于拜年 嘅东西，因为我系三日嘅啫，以前、初一咧就去最好笑，其实如果你计埋食即系之前嗰个团圆饭咧，其实年三十晚啦，就之前就系同阿婆啊舅父一家就食，跟住初一咧就 系 去舅父度，初二咧就去阿婆度，即系其实嗰三日都系见佢哋噶啦。咁、然后初三就阿爸嗰边完。 咁都好快喎、 啊，冇乜特别噶， 系系 你细个就觉得有得周围去都 OK 嘅，但系你周围去得嚟，你又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去人哋屋企唔知做乜嘢， 都系噶， 系啦。因为你哋去到小学嗰个阶段咧，贪玩中意去边度都冇所谓啦。咁、但系你知道有一啲长辈嘅屋企，你去到嘅时候，你真系冇嘢做，得睇电视，但系啲电视冇嘢好睇噶嘛。 系啊，同埋佢哋就即系啲大人就会自己打麻雀咯。咁然后你成个晏昼咧，你又焗住要喺嗰度，即系尤其细个嗰阵时，好想翻屋企同朋友打机又唔得， 系 啦，咁就好闷咁样。 又或者人哋屋企未必有机打啦，未必系你中意打嗰啲啦。 系 咁，你细细个你已经要进入嗰种要学 social 嘅状态啦，因为啲大人唔理你啦。特别靓仔自己，你 friend 到我 friend 到，你 friend 唔到你又 就冇办法啦， 好惨噶啦。咁已经要应对呢啲，咁所以细个有一段时间就中意出去嘅，后屘去到中学，因为中学自己个自主嘅能力比较高啲，自己谂法。因为嗰阵时系同埋兄咧打 online game， 系啊系啊， 你人屋企打唔到嘛，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你要跟住你个 account 啊嘛， 系啊，咁咪你咪嘥咗，哎呀死啦，个打机我又升唔到咧啦，咁样，同埋农历新年一定有活动嗰啲，叭叭叭噶嘛，咁所以去到中学嘅有段时间就唔系好中意嘅，跟住去到大学嘅时候，直情好似冇乜。有陣時可能佢嘅時間比較少啲， 出一出現蒲個頭，跟住 即係到食飯先出現咁樣。 係啦，然後就會再翻去揾翻啲朋友咯。 係啦，通常一定你個尾水食完飯就係自己有朋友嘅局㗎啦咁。 可能又會遲咗少少，唔好意思頭先有嘢做啊咁，跟住然後食完食飽，可能人哋坐兩粒鐘嘅，你可能食夠一粒鐘已經，唔好意思，我有嘢趕住 下場 啦 咁咯， 拜拜。 系大学嘅时候通常都系咁咯，或者初头出嚟做嘢咯。到而家可能真系因为呢两年左右咧，嗰个大家见嘅机会少啦。咁所以有一种就好好怀缅翻啊。 坐多陣啦，見多陣啦， 冇得拜年硬係有一種唔知點咁，好似唔係過年啦。 做咩啊？你啲利是收少咗好多咩？ 係我不嬲都唔多啊，真㗎啦，我已經放棄㗎啦呢、這個。 OK， 係啊，但係好衰咯，就係你有嘅時候，你覺得唉算啦，去拜年好悶；到你冇嘅時候，你覺得啊，原來因為有啲親戚可能你真係一年真係見過一日嘅啫嘛，你而家連嗰日都唔見。就連續兩年， 就可能真係隔咗兩三年先見㗎啦， 先見你親戚㗎啦咁樣，咁所以有啲熟啲，有啲冇咁熟啦，咁但係都叫一個習慣啊嘛，咁所以咧親戚又唔見啦，咁點咧約 friend 嚟屋企拜年， 通常 即係點都要 點都係約 friend 㗎啦， 係啦，約朋友嚟屋企拜年， 係 咁咧約朋友嚟屋企拜年咧就我今日好想講嘅嗰樣嘢，因為如但凡朋友嚟我屋企咧，我個人成個狀態會好唔同嘅 嚇， 所謂唔同嘅意思咧。我个人会好唔自然，好唔聚财， 咁奇怪 个状态有啲似嗰次拍2021香港制造嗰条片，你见我嗰日嘅状态， 哦， 即系识个 host 咧，你见我会客气啲啦， 拘紧咗 啦，同埋会成日好想照顾大家嘅状况啦，系啦，即系同嗰次嘅感受都类近嘅，即系话我唔会想摆酒， 有嗰种主人家嘅自觉喺度， 即系朋友嚟到就会。啊！你个袋摆嗰度啦，啊！你使唔使饮啲乜嘢啊？ 诶，啲鞋除喺门口得噶啦，随便。 系啦，你想坐低嘅时候就，你使唔使睇电视啊？想睇啲乜嘢啊？即系你好怕有一秒钟咧，闷亲。 怠慢咗啲 friend。 系啦，即系于是乎就不断 offer 啲嘢啦。咁其实做一个礼拜，有个朋友嚟到屋企都系啊，我不断问佢：喂，你你使唔使要食啲咩啊？饮啲咩啊？咁个佢话得啦，你唔好理我，你做嘢啦。即系嗰阵时我仲做紧嘢未齐人，咁啊自己又打紧电，即系玩电话。你唔好理我。 是啊、 你自己做你的事我自己在这里 OK 的，但我说不是呢，你使唔使饮啲乜嘢？ 你好烦，好 awkward 喎， 好怕代薄人啊！ 我明白，但是呢即系你又咁样谂下，即系我大概会明白你呢一种情绪，但系我就好少会代入呢个状况嘅，因为即系始终我同我啲朋友可能有时啲朋友都会上嚟我屋企拜年，或可能我都会去一啲结咗婚嘅朋友屋企拜下年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冇你嗰种状况，就系因为我同我啲朋友嘅。即係可能真係太熟啊！即係認識咗太耐啊，會係同喺出面咧嗰種好，大家都係好直來直去咁樣嗰種嘅感覺係好相近嘅。即係喂，你得噶啦，你自己搞啦，你飲嘢就去雪櫃攞啦，我唔理你噶啦咁樣。因為我覺得呢一種就係朋友最坦誠嘅相處咯。有時我會覺得死啦！如果突然間我行入去門口之前，行入自己屋企門口之前，我都同我個朋友喺度嘻嘻哈哈玩緊，突然踏入咗屋企門口之後，突然好似轉咗性咁樣話啊點啊使唔使飲啖暖水啊喂廁所嗰邊啊喂我帶你過去咁嗰啲。好似做乜嘢咧？做乜突然變咗身咁樣？好奇怪嘅嗰個感覺，我諗對於個朋友嘅感覺，我呢一種都會，我呢種唔自在都會令到佢好唔自在。 其實可能係㗎，係 啊。 再加上因為屋企人又喺度，即係同朋友嘅相處，有陣時可能嗰一面咧，好想屋企人面前露。咁咧，當屋企人又喺度嘅時候咧，咁個人咧就會即係收斂啲啦。 即係其實呢一面係做俾屋企人睇嘅， 唔係叫做俾屋企人睇，而只不過係唔同嘅 channel。即係等於你對住另一半嘅時候，可能係會温柔啲、嬌嗲啲啦。作為男人都可以噶嘛。但係當有朋友同場嘅時候，就會有一種kick喺度啦。 哦， 你明唔明啊？ 即係就唔可以嗰種好。嗲另一半要有翻啲威严啦，即系 我觉得都唔系咪关嗰个威严事咧？定抑或纯粹系唔自在，系因为对住朋友唔系咁，对住女朋友系咁嗰种状态咯。系啦，咁有啲人可以好似你咁讲嘅威严就是，喂，我唔可以俾朋友见到 咁肉酸噶嘛？ 咁咩嘅系啦？咁但系我幻想自己就未必系关呢样嘢事， 系 吞唔到啊！即系假设你出街啦，可能另一半。同埋朋友三個人一起行街咁啦，另一半喺你左邊，個 friend 喺右邊，你令佢左邊就B B 啊，你想行去邊度啊？攰唔攰啊？食啲咩啊？哇點啊？喂行快啲啦，再條路即係有種好似人格分裂啊，左右兩邊。 我諗緊，好似我都身邊有啲朋友係咁嘅，但我暫時未，我自喺我自己身上就發生唔到嘅，因為我覺得始終。最可能真係我係唔想令到人哋覺得啊，你做咩嘢精神分裂嘅咁樣，有啲朋友會 奇怪問翻，或者又咁講就係、是、我有時候係身邊遇到嘅朋友都好好，佢哋都會知道你大抵係一個點嘅人，就算你平時成日做啲好傻豬嘅嘢，佢都唔會介意，所以就算。例如佢哋去到我屋企咁样啦，就算我招呼得唔够周到，有时攞唔切罐汽水或者攞唔切个糖果盒俾佢哋去食咧，佢哋话得噶啦，自己嚟噶啦，自己人冇所谓啦咁样，因为佢知道我天生就唔系嗰一种招呼人嘅材料，咁、我就知道我就觉得呢种朋友系好难得嘅。系、啦，因为佢其实系都几谅解你，或者系知道你个性格系咁，佢先会冇乜所谓啊嘛。啊有啲即系生疏啲嘅朋友就即系当然会有你呢个状况，就会紧张死啦，会唔会代薄咗人呢？咁但系通常嗰啲都好少会邀请去自己屋企啦。 哦，咁但系譬如啲人去你屋企，你有头先嗰种即系得自己搞掂啦咁，但你会唔会有一啲 rules 或者你好唔中意人哋去到你屋企嘅时候做嘅嘢咧？ 如果去到我屋企好唔鍾意人哋做就係、是如果要掂我啲貓要問咗我先囉。係、啦係、啦，我其實冇乜嘢複雜嘢嘅，即係我覺得嗰啲零食啊汽水啊你自己點樣攞都冇乜所謂嘅，個電視你想睇咩台冇乜所謂嘅，你啲機攞去打冇乜所謂嘅，但係你如果要同我隻貓接觸一定要問咗我先嘅原因係，其實我保障緊佢嘅，因為佢唔熟悉我隻貓嘅性格啊嘛。咁然後我啲貓又即係會怕陌生人咧，咁、有時可能會咬佢或者找到佢，咁我唔好意思啦。咁、所以我係好怕小朋友嚟我屋企嘅，因為小朋友係好難去 control 佢嘅行為，同時間佢見到有時有啲小朋友見到啲小動物係會係好熱情嘅，咁但係有時啲小動物就係未必咁鍾意啲好熱情嘅小朋友㗎嘛，咁就會開始嗰、那個佢自己就會好緊張囉，咁就對佢自己嗰個身體係唔好，又會容易咬到個小朋友，咁、所以呢一樣我覺得好緊要嘅。 其他啲就冇嘅， 其他冇乜所謂啦，做打爛嘢最多咪執咯，係咪先？即係有幾可上嚟一次嚟探下你咁啊，係咪先？你有冇呢啲嘢㗎？ 我冇啊，人哋嚟我屋企冇乜所谓啊。 总之你要招呼得佢好， 总之系我要招呼你 就 得，你想点就点咯咁样。究竟嚟紧嘅农历新年，你又会有啲点样嘅安排呢？我都好想，如果有机会，唔知再开呢个题，了解一下啲人咧，最憎啲客人嚟自己屋企系会做啲乜嘢。 每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除夕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到，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 司走私恭喜我，连石片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都比我快乐。年年花开，今天更盛放，新的一天要揭幕，明日新的感觉，新的盼望，求幸福铺满全地壳。 五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曾比特的派台作品，叫新年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11宗属于本地感染，初步阳性有80宗。本地确诊个案中有6宗暂时源头不明，包括住在天水围天华村在饮食厂工作的男子，在大围楼上集团做跟车的男子，住在慈政村去过彩云商场的退休女子，怀疑她属于 Delta 个案。葵芳村葵人楼的退休女子有时会去中葵涌公园打羽毛球，住大窝口村做运输的男子，和一个在荃湾路德会圣十架学校就读的10岁女童，她住在荃湾大坝街，家人间中会去大窝口街市买餸。有学校出现爆发，包括将军澳的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和葵涌区的中华传道会李贤耀中学，其中李贤耀中学有来自葵涌村日葵楼的学生。政府公布本港去年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 6.4%， 扭转早前两年的跌势。单计去年第四季，本港经济按年增长 4.8%， 主要是本地消费和对外需求维持稳健增长，不过增速按季放慢 0.7%。天文台表示，星期日天气将会明显转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会再低2-3度，提醒市民要着较厚的衣服过年。天文台说，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早上，一道冷风会横过广东沿岸，到时转吹偏北风，随后本港会受比较冻的空气影响，气温会显著下降。天文台预测，整个农历新年假期天气会比较寒冷，星期日早上会有几阵雨，随后的农历新年假期多云有雨。澳洲网球公开赛，港将王泽林在青年组男双决赛火拍美国的拍档，直落两盘击败对手，继去年称霸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年组男双之后，他个人再次在大满贯赛事拿到锦标。首先开波的王泽林组合在第一盘第四局打破对方的发球局，并在第九局挽救了一个破发点，用了26分钟以6-3先取首盘。到了第二盘，双方各破对方一次发球局，打到6-6，王泽林组合以7-3在决胜局取胜，最终全场用了1小时12分钟取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明日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夜晚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转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气持续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东区走廊接近东隧嘅出口。重复一次啦，就系、中环湾仔绕道较早时啦，去中环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意外清咗场，但系消散之中嘅龙尾啦，都系排到去东区走廊接近东隧嘅出口。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仲系有少少多车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西行近住遮打大厦车多，龙尾近中环军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带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白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的龙尾窝打路道。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还是比较挤塞，龙尾李郑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呢，龙尾排到去接近美林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大棠路仲係比较车多挤塞啦，龙尾近博爱医院。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喺葵涌因为有强制检测行动，葵涌村日葵楼外嘅一段上角街仲係封闭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社区论坛劇场之两代之间， 听嫲嫲话好好跟同爸爸倾下偈，最后一次啊！ 他们是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外展上面，我们不鼓励一个强迫的对话，我们希望所有的需要都是由他们开始的。 他是 CIBS 制作人外展主任 Candic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年仅十七岁的香港男子网球新星王泽林，去年拿了美网男双青年组冠军，今次火拍美籍球手班奴，勇闯澳洲网球公开赛青年组男双决赛，荣获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 丹神啊，你有得收炉未啊？ 点先波成，系咪串我先？大家都节目 partner， 你知噶，边有收炉呢样嘢噶？自己呃自己嘅啫。我哋呢啲叫咩啊 ？MM 七食人生啊嘛。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恨，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 柳应婷最新派台作品 MM7， 好多人问咩 MM7 啊，好简单嘅啫，你试下喺个电脑 keyboard 开速成打 MM7， 睇下会有咩字出嚟。系啊，同我哋个人生系一样噶，有个正字啊。 上这空间，难分这刻真假。 自己一样，好多朋友都问我做乜，大家都倾偈倾得兴高采烈，你会牛牛豆豆咁样奔神。 JY on the beat， 这刻一起跟我去入定，合沙合眼思绪中长鸣，怨气之中只爱上寂静。 系啊，因为你哋有家放， 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寻我这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 但我系冇得收路嘅， 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歌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把速速心跳。种画面如红楼汹涌，颠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山直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还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对城内悲伤的格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寻觅游历高峰与低潮，也许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往日去随处飘。哒滴哒滴哒滴。花似水的动静，喧嚣之中找到了寂静，以这放松感觉已上升，就带入初生的生命，无念之内无念之外自明。 咧，最近見到外國人喺度發呆咧，千祈唔好覺得奇怪。我呢首歌咧，絕對係可以表達到我近期嘅一個狀況。又嚟自 JNY Bass featuring 林家謙。灵魂出窍练习曲，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够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 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 吓得懂我的内心入面藏着最有个性小小姐素实恋下讲的情话尽显艺善潜藏着怨我转我分开不要自怜 I love you miss you I need you 听得多你好讨厌我未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星盘不需竞赛，不保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妈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会得上我。 卫兰 ，Little Miss Janice， 有一样嘢，我觉得虽然冇家放，但我系俾人叻嘅。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 就系大家都准备紧过年嘅时候。 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到播， 辗转反侧瞓着觉嘅时候， 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 是睡得着的， 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职于家里乱碰乱跳，心又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 几百圈，拿了烟却不记得去点，可笑但无言。成熟得使我没有力气开个玩笑，明日会是明是暗，天知晓。游行吻乱时代里，枕边有微笑。世间反转，仍然童年沉。 有 super moment 的童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啊，回来今天放两天假，跟着就收老，基本上已经是放假毛了，是不是？ 信息太多太多，信息符合闭起眼睛，盖起耳朵，播一播歌，放一放空，如何也许做梦，是真是假，为何 call me no more, text me no more, nothing at all, 忐忑的心必多，止痛药尽欢呼艳丽，苦也不过想制止，去把你记起。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哦哦哦，不要走 ，Because be my love。 接受太多自信信息，银河放低意识，放开结果，沉于记忆，沉于爱的。我总记得，记得那天如何 love got in store, you make me fall, falling in love, 分不过身也忘。总想要暂停呼吸你，不过失去呼吸怎会拥有甜美。Here I stay, help me catch my stray, falling back to you, 对手戏怎晓得你。 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哦哦哦哦，不要走 ，You'll always be my。 带嚟有 Wallace Cho 同埋丁海欣最新派台作品 What If， 系啊，呢个时候咧差唔多要大扫除啦。除咗执屋之外咧，系时候大扫除一下你人生当中好多嘅杂物啦。 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名不成立。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在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就职仪式上简短交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美台任何形式官方往来。赖清德自称台独工作者，多次发表台独言论，顽固坚持台独纲领。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嚴肅對待中方立場和關切，停止同台灣的官方接觸，不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國台辦亦表示，任何人或者任何勢力謀獨挑釁，必將依法受到嚴懲。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清涼，明日日間天色較為明朗，夜晚有一兩陣雨，氣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转冷，除夕同农历新年假期天气持续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交通都繁忙，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牛头角下村和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现在近九龙塘六邻街的交通都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里郑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继续提翻大家咧，旺角花墟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2月1号年初一的早上8点，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以及系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的一段太子道西支路仍然系会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亦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 全力直击。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真系好辛苦嗰阵，有谂过放弃，但系对嗰种胜利嘅执着，真系令我坚持落嚟啊！ 佢系全港学界羽毛球精英赛男单冠军，来自喇沙书院嘅洪峰。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钟杰良。 无论要经过高山低谷，学界总动员，宏谦会继续同大家专访理工大学学生会中乐团。 有时听到你讲话下巴兜兜到及牙，究竟是咩嚟呢？ 就是下排牙的牙槽骨咧生得太长啦，长过上边，讲嘢就受影响啦，食嘢都有影响。牙齿咧正常个咬合咧应该是上排牙冚住下排牙， 是是 到及牙咧就是上排牙咧系下排牙嘅里面嘅。 要知道多啲关于牙齿嘅问题，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点点。 点啊！ 波波波波成， 奔奔奔 神， 咁无聊啊你！点啊？喂，呢一年咧，即系突然，即系讲一讲就系点俾牛年呢样嘢。我觉得呢一年好长啊，唔知点解。我唔知系咪因为真系冇乜节目咧，即系 I mean 可能好多时候都又出唔到去啦，又冇得旅行啊，各方面。呢一年係長到，我覺得有種好似經歷咗人生一大劫咁樣嘅感覺嘅。 有時好多嘢發生就會有嗰種咁嘅感覺， 係啊， 可能 係。 但係好多嘢發生，你會覺得好長，可能因為即啲事件好密集，但同時又會覺得啲嘢 又好快，響響聲喎，係嘛？ 係啦，即係究竟係實在感覺係快定慢咧？有時係好量體嘅，我會覺得。咁呢個牛年啊，終於都走啦，係啦，我見大家 其實都應該係咪叫做開心咧？真係，我覺得開心啊，對我嚟講， 我都覺得應該係開心嘅。 唉，唔知大家點睇？ 我哋算好彩噶啦，真係，我哋十二三十一號去到一月一號咧，有一次機會過一個新嘅一年。好啦，咁跟住咧有個零月驗證，已過咗新嘅一年咧。好似未有啲咩起色，我哋仲有一個農曆新年可以再洗一次牌，即係因為有一個新，即係成日講新年新氣象，即係我哋有兩個機會嘅，其實叫做 冇錯。希望新年真係有新氣象啊！即係我點歌今日點俾牛年，我都好希望同佢講呢樣嘢。 哦，我聽下究竟阿斌啊講一啲咩？俾牛年呢只牛听咧，如果你都有啲说话，都拣咗啲咩歌嗰啲都好，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 知牛年。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相冲这一回事，但如果有的话，我想我和你绝对是相冲了。这一年最美好的事情和最难过的事情全部都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一种上落，你说我恨又恨不完，你说爱呢就更加讲不上。今年头你带走我身边一个亦师亦友的好同事，在我最纠结的状态底下迎接最大的挑战。我无怨，因为我知道当下有更多人需要我的支撑。去到年终，你又好仿佛好似好关顾我咁，令到我嘅婚礼顺顺利利咁样完成，放低我心头入边一颗大石。当刻我觉得自己其实都比好多人幸运嘅，重新审视过自己嘅人生，原来我的确遇到好多好好嘅人，每一个都系义无反顾咁样互相支撑。本身想住以为今年可以安安乐乐咁样过埋下半年啦，系咪？点知一波就总有三折，我又点会谂到今年年尾最后都系喺动物医院度出出入入，最后连我最心爱嘅猫猫都要离开呢？所以咧，最后我想点一首叶巧林嘅《难道我还未够难》俾你，我会好好咁样记住人生当中最难过嘅呢一年。老实讲啦，我真系希望你可以快啲走噶。我虎年咧就会 mark 定时间去车公嗰度转下风车，希望下一年会好啲啦。 未害怕每天更竭力疲，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至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我还未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重击我，真是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达成，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情难道如此平无掌声？难道我还未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重击我，看我又如何的撑？就恨那老天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就算不惧困难，有时未免。 倦期盼。 叶巧林嘅难道我还未够难啊？短短一首歌，原来我同波盛喺咪后都讲咗好多嘢，真系 一封信。我哋自己回顾翻上一年，会有一种感觉，好似有一段年中嘅时间，好似空白咗，冇乜印象发生咗啲乜嘢。但其实全年都好多嘢做紧啊。即系头先，譬如你讲嗰啲，你结婚啊，跟住 其实有画面嘅，但系好似隔咗好耐， 系咯，好耐咁， 又唔知道期间当时做咗啲咩咯，其他时间哇，好恐怖呢、這个感觉，其实真 系 好恐怖。 所以头先呢只歌都系近嚟，我哋听都有 feel， 有 feel， 有 feel， 有 feel， 真系有 feel。 好啦，好啊，我呢篇轻松啲嘅，轻松啲嘅， 好啲好啲，我 听翻啲轻松啲，个心情转一转先。 嚟嚟嚟嚟， 牛年你好啊！对唔住啊，牛年，我今次咧真系冇办法懒 friend 咁样加个亲爱的牛年咁样喺上款啊！你呢只牛嘅所作所为，我真系叫唔落你啊！即系唔系我话你啊？你试下行出街问十个人啦，个个肯定都想你快啲走噶。呢一年都冇乜好嘢发生噶啦，吓、喺中间咧叫做好似疫症转好咗少少啦。啊，点知你只牛啊，收尾呢几日都要搞啲大龙凤出嚟。你而家开心啦，吓、啊、有咩得罪阿牛你呢？又吓、啊？我知啲农夫耕田劳役你啊嘛，我知连宠物都不如啊嘛。但是对你的处理都好人道啊，今时今日做宠物都不一定有好的下场的、啊、起码那时候农夫对你都是工作伙伴啦、啊、同埋呢啲嘢都过咗好耐啦。係虽然唔知点解香港人都好鍾意食肥牛，咁但係而家都多咗人戒牛啊。啊阿牛唔好咁记仇啦。真啦，你讲到要戒嘅话，我觉得你真系要戒下你啲牛脾气咧。大家讲亲你咧都冇句好嘅、哦，死牛一变颈啦，牛唔饮水唔揿得牛头低啦。简单一句啊，咪硬颈咯。而家咪嚟报仇咯，吓、啊、做牛咁唔得噶，要豁达啲，过咗去嘅嘢就算啦。你睇下而家搞成咁啦。有时你憎下我，我憎下你，几无谓呢？不如咁啦，牛，虎年就到啦，你都退落嚟啦，系咪先？不如好好休息下，啊，睇多啲书，陶冶下性情，做个更好嘅自己，好冇？一于咁话啦，十二年后先再同你见面嘅波成常。 想你多听听我讲。 中困惑有几多，照亮地上的你我，再难过我也伴你度过。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 第一次听呢首歌，以为是你老婆同你家姐，好系 嗰啲质地啊， 乐音姊妹嗰啲 feel 嘅，有啲质地有啲似嘅。 系啦，一首我觉得都几啱数嘅，唔系过分乐观，但亦都唔系过分悲观取态嘅一个状态。一首歌类同而有嘅，碌下碌下啦。 咁啊，喺事后睇下大家点啲咩歌啦。我觉得今日几安慰，唯独是几安慰一件事，大家都好知道我嘅品味嘅，因为 系啊，即系 好多人好有我心啊，咁样。 即系阿牛，唔系我话你啊，头先都讲啦，你行出街咪十个人，十个人都想你走啊！你谂下，我哋点样知道啊？就因为大部分人啊，差唔多九成都系点呢一首， 冇错。 MC Soho and Kidney 就有 Kian 9896嘅系咁先啦， 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只表啊，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系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夠膽講出口，要走就要走，找呢度嘅出口。走先啊，係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見啊，係咁先啊，下次見一下。走先啊，係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見啊，下次見啊，有下次嘅話。分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喂，系啊，我翻嚟啦，系啊，喂，有冇挂住我啊？喂，系啊，我哋饮杯先啦、啊。吓、啊，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啊？他们刚才不是是这样留住我的吗？为什么现在个个醉晒，没有人理我的？ 单止要同呢只牛牛讲系咁先啊！我觉得最紧要系咩啊？系千祈唔好翻转头求下你。 系十二年后先再见，到时再算。 拜拜。 唔系节目未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11宗属于本地感染，初步阳性有80宗。本地确诊个案中有6宗暂时源头不明，包括住在天水围天华村在饮食厂工作的男子，在大围楼上集团做跟车的男子，住在慈政村去过彩云商场的退休女子，怀疑她属于 Delta 个案。葵芳村葵人楼退休女子有时会去中葵涌公园打羽毛球，住大窝口村做运输的男子，同埋一个在荃湾路德会圣十架学校就读的10岁女童，她住在荃湾大伯街，屋企人间中会去大窝口街市买餸。有学校出现爆发，包括将军澳的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同埋葵涌区的中华传道会李贤耀纪念中学，其中李贤耀纪念中学有来自葵涌村日葵楼的学生。天文台表示，星期日天气将会明显转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市区最低气温12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提醒市民要着较厚的衫过年。天文台话，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朝早，一道冷风会横过广东沿岸，到时转吹偏北风，随后本港会受比较冻的空气影响，气温会显著下降。天文台预测，整个农历新年假期天气会比较寒冷，星期日朝早会有几阵雨，随后的农历新年假期多云有雨。政府公布本港去年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 6.4%。单计上季就增长 4.8%， 但多项指标都反映经济动力放缓。政府说，新一波疫情和防疫措施收紧，对经济活动构成新一轮压力。有分析指，本港面对的内部经济压力比外部更大，原本复苏势头受打击，全年经济增长或者会放慢至 2.8%。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听日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夜晚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转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气持续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海九龙东行嘅龙尾接近北角码头，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六轮街一段啦，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排到去纪元。另外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带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车多，龙尾在九龙医院对出的桥面。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They'll say we can do anything. They'll say that I was bett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kid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And the myths, the 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and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the suit before he lived.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life worth? Feed yourself and my life's worth.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Feed yourself and my life's worth.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Feed yourself and my life's worth. Exactly the way it did inside my head. again. Time for fancy cars and crowded bars and supermodels. It's exactly the way you did inside my head when I dreamed about it. All the things I can live without, I need it now, cause they're all around me. Only thing that I can't afford is to lose myself trying to be somebody. I don't really like anybody, so don't tell me I'm like anybody, cause I don't really like anybody, so don't tell me I'm like anybody. 真系拣嚟都系啲 Chainsmokers 嘅作品，不过就系由其他人去做嘅 remix 版本。只系由边个做，转头有个 place 摆上网，大家可以睇得到啊！下个礼拜再见。